锵锵三人行，你们好，今天大美女来了。嗯，哎，徐老师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李静，我的好朋友。 什么叫我的李静？ 不是我的 my 啊？ 怎么了？我的好朋友，我的好朋友的太太。 对， 哎， 你一下子把人家搞得全没希望。 我是职业女性，我有自己的工作，请介绍我，不要说不是男人的附属品。我的好朋友的太太，好不好？ 你看，这就是他这个性。原来我们住一块的。 他跟我先生住一个宿舍，你把那话说清楚。 我这现在讲简洁嘛，简洁嘛。我跟他先生是住一块儿。 后来这个我先生忍受不了窦文涛同志，然后这个烟缸堆成小山就搬走了，因为我先生有洁癖。 而且还有我的喜欢的孩子的母亲李静啊，在咱们认识一 下。大家一定不要这个断章取义，把这几句听清楚了，我觉得。 哎，这个为什么我说这住一块儿啊？我跟你说，我所说不虚啊，他的活动规律。我都知道， 我的 昨天晚上11:45:52，咱李静上床睡的觉，你看这我都了解，看看看看，给咱看看，瞧见没有 呀？ 难过呀！ 啊，对对对，这我 刚写了一篇文章，电脑就犯病了，啥都没了，气死我了！明天我到窦文涛的节目做嘉宾，话题是博客，我一定得说说这事儿，洗洗睡，明天还得战斗。对，关于博客。明天我还真有的聊，哎，你瞧我这特务工作做得不错吧？ 哎，我那项链，我那项链真漂亮哎！ 真的是你写的？ 我写的。 啊，就睡觉前怎么写一段？ 对对对，这是我那博客，然后哎，真是 每天都写啊？ 不每天都写，就是好几天没写，然后写了一篇文章，我觉得写的特别感动。然后我觉得点击量一定会高，结果就给没了。我不知道电脑有种什么病啊，就是。他这呼就给没了，呼就没了以后我就特别生气，然后我就把这事儿就写了。 这博客有什么好玩的事儿？ 这博客是这样的，因为其实我本身从来不上博客，就什么博客中国什么的，我不太明白。然后有一天新浪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新浪要搞一个名人博客，我说什么意思？就是送你一块土地，我一想以为搞房地产就白送一块地，我说那在那地上干嘛呀？他说你想写什么都行， 自留地 啊，也不用花钱，然后我们也不付给你钱。那我自己当时完全没概念，我说那就弄吧。然后等于我是新浪这个叫名人博客的前十个，哎呦，挺来劲的。一开始， 那知道为什么来劲 啊？为什么 名人呢？ 名人啊，对啊， 他给你上去，你就觉得自己是名人了。 那我本身就是名人啊，就是你们那边不知道，可能在我们这区北京东城区都认识我。 你们他们说可好玩了，说有的人呐、啊，就是这个比如说实在没得写了哈，说哪天我在哪开会呢，我照一下我这双高跟鞋，滴溜到博客上，你们给你们看看我这双鞋，这都行。 不是，他是这样的，你比如说我写一开始，我的确在表达自己一种心情，但是肯定是有所选择的。比如说我特别讨厌窦文涛，我一定不会傻到那种地步，说窦文涛这个王八蛋怎么怎么回事，我肯定会特别一分为二的。 到那个地步，那博客就进步了。 对啊，但是即便我们有所保留，还是会吸引很多人。比如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林志玲打死我都不说，我当时想了一件事，就我看桃子采访林志玲了，这个林志玲就是到什么程度，你问什么都没有啦，然后最后桃子 咪咪要睡觉啦， 对啊，没有。 我给你插一个， 你怎么 就是近期我们有一期节目、啊、 没听明白， 不是你没听明白，近期我们有一期节目反响极其强烈，达到了收视顶峰，就是话题就是林志玲的咪咪。从那儿之后呢，这个徐老师哈，这台上台下的 长了很多见识， 咪咪咪咪， 原来不懂。 林志玲是那种啊，相当会保护自己的，然后一问他什么都不说，说有没有人追你、啊，那不好了，说别人真的很不好啊。然后桃子说，哎，林志玲，你真的不是人啊。然后林志玲就这样的，什么意思呢？你太完美了，你是女神啊。然后就说 F4。包括王力宏还有谁，你选一个林志玲，夸就一抱紧点，不要让我做选择嘛，我最讨厌做选择。 对呀、 啊，结果呢我就写了一篇，我说您要是不想说您就别来，弄得好像我们主持人特别无聊，就恨不得特想知道你那些那个八卦的事儿。就因为我当时是站在主持人的角度上，我并没有觉得林志玲有什么不对，我只是说你别来呀、啊，你那么费劲儿让我们折腾半天，我们又没问出来，水准挺低，干嘛呀？ 结果后面就一大帮人在骂我，是的。 这骂什么呢？你记得骂最血腥的时候。 你自己主持的还不怎么样，你干嘛借林志玲炒作？他们就觉得你在博客上登什么是一种炒作，所以你觉得博客是一种表达自己心情的地方吗？就是说你说不对了就是炒作，说对了就是表达心情。 哎呀，就是现在啊，这个谁都是在说谁，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。我看这个，就是有一件事儿，我就觉得特别不明白。我听周围人评价，很多人一说就是作秀，谁谁作秀，谁谁作秀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啊，大家对作秀这个理解有个问题。什么人不是在作秀啊？秀就是收嘛。你活在世上，从你一离开家门，你出去，你在老婆面前都是作秀啊。 哎， 什么本质上不？ 这话不对啊。 小茂不是这样吗？那你不了解。 那就做到了水平比较高。 做戏都不做戏。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你比如说这个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他就是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。 人活一世就活一世， 你做厂长你就是个厂长应有的样子，这是跟做不做秀有 关系。不过我觉得博客上的确有人在做秀。你比如说咱们讲一个规则啊，潜规则。你比如说，如果有的人是会先发一个新闻说我很委屈，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委屈，掀起一个点，然后再去声明我为什么委屈。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操作的手段嘛，但有的时候甚至你是要付钱给别人的。 给谁啊？ 那你要在报纸上发表，给报纸。 你在博客上博文字就没钱的。 对呀、啊，你在博客上，你比如说你表达自己的一个事件，引发关注，还不用付钱，而且呢，报纸还转载。这样的来讲， 怎么不用付钱？你们这价值观念全倒过来了。你这在帮他写东西，他应该给你们钱的。都网站了，真能洗脑。 他那天还跟那个 他们还觉得占了便宜似的。 他那天还跟一网络总裁讲这事儿。 对，我爹就跟他们那个一个老总裁，我说你们这博客啊太聪明了，这么多名人一分钱不要，在这码字儿拼人气。就我跟文涛说，你比如今天给窦文涛做一个博客，大家为什么要他有一个，而且他就跟那个上学考那个考分似的，有博客排名、 啊、 就跟那个 小徐第一，我 小红花似的，徐静蕾第一、啊、谁第二，就说你觉得你可以不在乎这件事儿，但是那个就跟你在全班你倒数第一个，就大家有这种面瘫挂不出去，所以就拼命在这码字儿。你明白吗？但是一分钱也没人给你。 啊、我们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帮名人本来是说个人日记嘛，你来弄， 啊、 但是名字一排上去了，难免心里就有点挂不住。 是， 大家 怎么我的日记看的人少啊？ 对不对？ 对啊，对啊。 我的日记人看的人多啊，然后他拼命就把自己日记写的让人家 看。所以我觉得那个我最讨厌，从小就是班里在后黑板给你贴一个。第一第二，有的那个老师特别缺德，我就觉得那是对小孩记忆最深刻，就把那个本学期的那个名次贴在后黑板。 没错， 这个博客这不就一个道理吗？羞辱你，这就是 没错。我跟你说李静，这就是我一向一个观点。我到了香港之后我才知道，原来工资是可以保密的，就是说我们那合约呀、啊、就不许透露员工工资。我一下就想起我上中学时候的一个理想，一个主义。我说我长大之后要坚持什么主义啊？学生考试的分数不公布，就跟工资一样，个人隐私，对吧？ 香港好的学校，它不是分数不公布，它就是说排名不公布。 嗯， 你去问你的小孩在班上他是第几名啊？什么？他不公布。 嗯， 他这个公布了以后，他会造成很多对学生对自己的估价的。 必须得公布， 所以你人，这人架不住啊，就给摆上台。 但是你们那个博客就是靠排行，对不对？ 反正我现在越来越往下了，我也这个。就是反正破罐破摔了，因为我不爱写了，就越来。后来我发现这事儿不是人气，是什么呀？你每天都写，你就往上；你不写就往下。后来我把这事儿想明白了，我就不写了。 不过我特别感兴趣，就是这些名人跟网站的关系。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巧妙，用一个不正确的比方哈。 嗯。 名人觉得自己上博客呢是嫖娼，其实他不知道在卖淫。 哎，徐老师，这什么妙意啊？ 你知道什么？这是我以前的一个朋友，他原来是写论文的。后来他写电视剧了，写论文嘛，都是发表论文就占了便宜了，你明白没有？所以他不计较稿费的。后来他写电视剧，他写完了以后哈，人家稿费一直没给他。后来陈春嘛就叫到我那个朋友，搞明白了，你写论文吧，你是嫖娼；你写电视剧吧，就是卖淫。先拿钱。 嗯， 你认识陈村之后好语就变多了。陈村上次在我们节目讲什么好语来着，叫陈村就在他的博客上写下的好语，好语说张艺谋陈凯歌是中国电影的一对好乳。 好什么？ 豪豪咪咪豪豪 豪华的 一对豪乳，不是我说的啊，不是我说的，这俩导演都很好， 就文学家的。我觉得徐老师把这事儿本质这么一说啊，我觉得大家就觉得就是要想，其实我觉得不用想很多，这个东西抛开精神上，在肉体上大家都很舒服， 嗯， 对吧？就不要想那么多了。 是是是。 你这个自尊一放了以后，完全生理上的。 是钱作怪，没钱作怪的话，这是非常合作。 对对对，我觉得有一个人就是想的最少的人，什么都不想。那这个人最近过年还给大家拍几张拜年的照片啊，就是当然要看的就看，不要看的可以把视线放在电视机的边框上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。靠这出名嘛，这个还不算好的， 再 看第二个，你瞧这个，哎，您再瞧第三个，这个最杀死人。好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李静是咱们这个大陆著名主持人呢、啊，刚才还嘲笑我港台腔呢，他嘲笑我港台腔，说我说去广告第一怕第二怕，你们怎么说？ 第一段第二段 他们说第一段第二段 我们这边是很杜绝港台腔的，比如说你听过吗，但不能说你有听过吗。有一次我采访一个明星，就是他说你有听过吗，我说有听过有听过，后来被我们领导骂了一顿，说听过就听过，没听过就没听过，什么叫有听过。我也觉得我这个话 完成是 I have 对对对 这是受英文的 类似这样的名言。最近我还看着一句，说是汕头大学，徐老师你知道吗，有一教授说因为抄袭论文的原因辞职了，然后汕头大学呢还有一外教，那外教是原来美国六十分钟节目的制片人，然后说出一句 啊制片人好厉害， 对啊，请他上台当外教嘛、 哦、 然后对此事件发表评论，他说抄袭就像怀孕一样，要不就怀了要不就没怀，没有说怀了一点或者怀了百分之几 这够逗的。 哎，咱别说咱这职业，反正现在在这个网络时代、嗯、咱这职业感觉就日薄西山了， 嗯， 是吧。 我觉得这个网络对电视的冲击啊、嗯、因为我自己在新浪做了一个网络互动节目第一档，我觉得我有一个特别可怕的一个想法，我觉得将来没准没人看电视了。你知道我那个节目是晚上八点半，到什么程度，每一次十万人，而且那帮人啊，就是说不是我想象中二十来岁小孩，徐老师我不骗您，真跟您的气质什么都差不多，就真的是就是特别知性的，特别那种有范儿的那种人， 是是这嗯，对， 你明白吗？就是我就觉得像您 十万个徐子东在看， 没有没有，有一部分就是晚上然后在这视频，就是在家里排队等着，然后切进来，就是我可以看到文涛，你可以看到我，你长什么样，我们都可以视频对话聊天。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就没事就耗在这网上，我都惊呆了，你知道吗？ 我跟你讲，再下一步哈，这个博客哈就会发展成视频博客， 没准儿。 那视频博客出来以后哈，就会有很多人自愿的，就像刚才一样，自愿不用花钱，把一镜头放在自己家的客厅，然后他喝咖啡。然后他跟文涛聊天，然后他穿衣服梳头发、嗯、他放在那里你爱看不看，然后他去查看我的客厅的点击率是十万七万，会有的。你明白，这就好像你站在一个大楼里、嗯、你看前面 不是 几十个窗口的。 您说这现在已经有了， 现在已经有了， 因为我现在是在新浪 UC 开的这个、 嗯、 我那个栏目叫近距离，但是有很多它不是近距离，是干嘛，你随便，就是它一个摄像头、 嗯、 我就看过一个女的就是在家里一堵枪， 对 啊，各位网友先给大家唱首歌啊啊啊啊，哎呦跑都要跑的，但是呢哎呦就是你会觉得还有人不上班天天在干这个，就是 但是还有人会看、以后也还是会有人 看。芙蓉不就这意思吗？ 对对对， 芙蓉是摆造型、就是、对不对？ 对对 对, 对 啊，对，他是比那个正常的就不正常一点、嗯、对吧，那个姿势。 但是他当然了，他跟偷窥还是不一样，他是主动给你看的， 嗯哼， 而且他随时可以关掉所以它不是个人权利的侵犯，它是个人权利的张扬。 不是，我觉得您这样会误导大家，您的意思将来我又想让大家看，因为偷窥是刺激的嘛，然后我就设置很多屏保让你闯进来以后再去看，这样点击率是不是会更高 这 有点变态啊。 哎呀， 而且我还看到过有些博客，就是一些学生自己，我的学生，因为他们提到我的名字，我的 Google 就搜到跳到他那边、嗯嗯、写的真的非常好，好好的一篇篇文章，读书的体会，不出名的， 就自己快感，可能有很少，点击率也不高， 对， 很好的文章， 当然有快感了。他发文章，人家还给退稿，对不对？这些人呢，又不愿意公关，也不愿意交际，有自己一个博客，表达自己心声，我觉得有什么不好呀？ 有心的出版社出博客经文选的话，一定很好。 木子美不是也是博客出来的吗？人现在多红啊！ 对呀、啊，就是说，他可以让很多没名的人。一夜成名， 这多公平啊！我们干嘛成名必须通过某个唱片公司的某一个人的某个机遇，然后他认可才能出名？ 嗯， 大家都可以出名，多好呀！这个反而让很多人，比如说让一色狼，就你必须要跟他睡觉，你才能成名。我不用跟你，我把歌往网站上一搁，火了、嗯，我不用通过任何非常手段，我不用送茅台、送二锅头，我搁在网上有人认可，我就火了。我觉得特棒，我觉得这个网络挺好的。 那你是有名的人，又图什么呢？ 有名人图更有名啊！你觉得你有名，你是没有的人就我跟你讲， 欲壑难填呢。 我跟你讲，后来我因为我接触明星多了，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有一次我问一个有钱的人啊，我说有钱是什么感觉？他说的永远不觉得有钱，因为你有了钱就要跟这个层次有钱的人交往，然后所以你永远觉得自己没钱。有名也一个道理，你比如说你有了名以后。你要跟亚洲，比如你要跟金城武比，你成了金城武，你就要跟那个好莱坞人去比。你说章子怡怎么能走上国际，我就不能啊？所以啊，我觉得这事儿就是这样。 你靠博客能跟章子怡拼吗？ 章子怡都不屑开博客了。 人章子怡是靠艺伎能红起来， 你不用去广告吗？ 去广告。你们一说章子怡，我就不想去广告，我想听听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你这最近我们凤凰网也忽悠我们主持人开博客呢，不让我们在外边开，让我们在凤凰网站开。好，然后我就忽悠徐老师，那徐老师第一个反应就是，能不能把我那几本书放上去？ 不，讲回到日记，私人日记的公开化，这不是网上新鲜的事情。 好， 以前20年代，郁达夫写很多小说，但最畅销的是他的日记9种。就是他跟王映霞的谈恋爱的经过， 嗯哼哼， 对不对？他的日记一开始就是文学化的，他日记里面写的他跟王映霞第一次 kiss， 然后那个被王映霞看到了，王映霞就发火，他说我跟你这个 kiss 你怎么写进去了？郁达夫就说，当然我这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看，谁也看不到的。当然我们后来大家都看到了，对不对？他第二年就全拿去发表了。等到一个作家的日记发表的时候，你就分不清楚他这是私人的还是文学的了，你就分不清楚他是个人的真性情的流露呢，还是说是一种文学的，就是说作家会把自己的个人文学化， 对， 然后自己一举手一投足都觉得自己是文学中的郁达夫了。 没错，你知道他们原来讲啊，你像这个梁启超啊、胡适这种很年轻就成名的人哈，有个习惯，就是他书房里啊要随便写一遍他扔地下，他肯定不让人随便拿走，自己一定烧了或者不留，因为他知道他写的每一个字儿，将来都可能会公开。其实这是一种自我审查， 这不就跟明星那个不让随便拍照片一个道理吗？ 对，你是四十自述，胡适很40岁就开始写自传了。很多人就是说，他知道自己我做的什么事情都是有价，就是说不是说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被关注的。 对， 这个心态是一个名人伟人的心态，但其实也种植在任何一个常人的心中。 哎， 所以现在的科技只是把这个再有一个实现的可能。 哎，我问一下，那曾国藩那家书算是私人日记吗？ 其实等到他发表的时候都有公开性质，就算鲁迅的日记，现在鲁迅当初是写给自己看的，可是现在今天人家把他日记拿出来，最近有学者把他跟林语堂的日记一对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当时文坛的争论的情况，他们俩的私人关系。你是一个公众人物，任何东西都是公众的。 你知道最近不是姚文元死了吗？ 嗯， 我就看那个叶永烈讲，本来说姚文元写 姚文元的日记， 对，写回忆录。然后叶永烈就讲说，姚文元这个人从10几岁开始每天坚持写日记，而且他写的日记呢跟鲁迅那种不同。鲁迅的日记我看就是说，我跟徐宗送了本书，他跟我送了本书，就写事儿。他姚文元这日记不光写事儿，还写他当时的感想，写当时的想法，说积累了一直到他死。你想他这个这么多的日记，这里边是些什么东西，就说将来是很宝贵的一种档案。 像你的博客临睡前写洗洗睡，对不对？那鲁迅那边写听事业洗脚，后来他们全考证出来这是性生活，鲁迅就是天天记下他那一天 洗脚了。 哎呀，我回去好好查。 你那个博导，你那个博客里面是什么？ 我那是真喜是泡，是泡浴盐那个洗洗睡。 以后人家做研究就加注解。 哎呀妈呀，这事儿还真得掂量掂量、啊。 所以归根结底，人到底是表演 对 还是真实的生活？这个界限是非常微妙。 所以说博客，我觉得我设想了一下，我要写的话哈，那个心态是很有意思的，又觉得是私人的。但是又觉得什么事儿不能跟他们说， 这个， 但是也是 半推半就， 啊，半推半就， 就 是吧？ 就好像你知道你的客厅的纱窗外面有人是可能看得到的，然后你在客厅里的做的事情，就是这个态度。哎， 这个日记啊，我觉得真是非常有意思。你比如说这个，我后来不写日记了，我就怕这个到后来我成了伪人，这家伙查出我很多事。 你的洞察力挺强的。 但是呢，我那天偶然翻出来压箱子底儿的我的那个什么呢？不是十几年前的日记哈，你就会看到人的变化，真有意思。我看的时候感觉啊，我忘了一下，我这是 我 这哪个傻子写的？就是 当回首往事的时候， 不是。